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三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九的第四页。第十三项。与草叶木瓦砾等上诸幻化事，上次讲解到悟者绝望欲的第一科，名能悟人。若有众生非愚非钝，善会种类，有所知晓。那现在继续讲解第二科，名所悟尽。与草叶木瓦砾等上诸幻化事，鬼三悟者绝望欲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名所悟尽，能觉悟者所缘虑的境界。与草叶木瓦砾等上诸幻化事，能觉悟者见到由积极的草叶木等物所变换出的象马车物等事物。比喻能觉悟的人在世间见到了阿赖耶识中摄藏的种子，在因缘和合时现行变化出有情世间以及气世间。好，看下面的经文。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见者无实相身，无实马身、车身、布身、莫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种种财谷库藏等身。这是悟者绝望欲的第三科，子三证明觉悟，说明能觉悟者所觉悟的事理。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名实境非有，说明愚痴众生所执着的真实境界并不存在。见已，闻已，作如是念，能觉悟者见到各种幻化事，心中是这样的寻思：此所见者无实相身，无实马身、车身、布身、莫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种种财谷库藏等身。我所见到的象马车布等身的种种事物，其实并没有真实的象马车布等身种种事物的真实自性。这是比喻学习佛法由闻思修慧，修习止观已经到了四加行位，或者是已经登上了圣位的众生，能够正知所见的世间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而没有遍计所执性的真实自性。看下面的经文。然有幻状迷惑掩饰，子三证明觉悟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 迷假境非无，说明诸幻化的虚假世境并不是没有的。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盈一证明四境非无，然有幻状迷惑掩饰，但是由草叶木瓦等物所变现出的如幻的象马车布等身的事物的相状还是有的，这些事物的相状虽然并不真实，但是会迷惑众生的眼睛，使令众生容易误认它有真实的自体性。好，这是比喻，虽然众生遍计所执性的真实自性法是没有体相的，但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现行的依他起性的如幻有法是有的，有而知有，就要知道依他起法是因缘所生的如幻有法，但是它显现的幻象似乎真实，所以会迷惑愚痴的众生，使令众生执着为实有自性。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三项。然此幻状诸宗不同，对于因缘所生的幻象，佛教中的宗派有不同的解说。萨婆多宗顺正理云，如变化色由定力故，虽是化色而是实色，是眼视镜，如是由幻树立四幻象起，能发眼视。比宗次说，一切诸心皆缘有尽。萨婆多宗就是小圣的一切有部，顺正理就是指阿毗达摩顺正理论，由众贤论师所造，这是属于古萨婆多部的论书。他们认为眼等诸事能缘实法，不缘假法，而一切有为法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的极为所组成，而这些极为是属于实有法，而由极为所辗转合成的色声等境界都是属于和合的假法，所以在眼等视缘色等境的时候，是直接的缘虑组成色等境的众多个别的各个的极为实法，而眼视并不缘和合而成的色等境界。这是他们的宗义。如变化色由定力故，虽是化色而是实色，是眼视镜。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变化色，变化色就是成就了神通的人，他依色界定来变化出定自在所生色，这个称为变化色，因为是由色界定所成就的，所以说由定力故，虽是化色而是实色，是眼视镜。定自在所生色虽然是由禅定的力量所变化显现出的， 但是它是属于实有的色法，所以它是眼识的所缘境。因此当有神通的人以定力变化出色法来的时候，我们的眼识就可以缘虑所变出来的色法而看见这个色。如是由幻数力四幻相起，能发眼识。同样的道理，当幻师依幻数力将草叶木等变现出相似于象马车等身的事物幻象升起的时候，它能够作为所缘境，引发我们的眼识升起，就使令我们能够看见幻象。彼中智说，一切诸心皆缘有尽。比古萨婆多宗，他自宗的宗义说，一切诸心皆缘有尽。眼识等是属于心法，它的所缘境必须是实有法，眼识等才能够升起。那这样说，依萨婆多宗的宗义，幻识所变现的幻象就如同定自在色，也是属于实有法了。这个是有部的宗义。一经部中，幻象马等皆无有体，缘幻之心缘无尽起，故知彼宗缘无一生心也。经部中是小圣的经量部，在经律论三藏之中，它不依律藏，也不依论藏，唯依指经藏为正量，所以称为经量部。经部师认为，即为自身是不能够成为眼等五识的所缘境。为什么呢？因为即为太小了，眼等识是缘取不着这个即为相的，所以是看不见即为的。可是当几个即为合合成阿耨色，或者是阿耨色以上的合合的粗色的时候，眼等五识就能够取相，也就能够成为五识的所缘境。所以眼等五识不缘取即为实法，而能够缘取合合的假法，这个是经部的宗义。幻象马等皆无有体，是说幻象幻马这些象是由草叶等合合而成，所以它是合合假象，并没有真实的自体。但是幻象可以被眼识取相成为所缘境，所以幻象能够被看见。缘幻之心缘无尽起，缘幻之心就是指眼等五识，无尽就是指幻象幻马等幻象是合合假象，并不是实法，所以称为无尽，就是没有真实自体的境界的意思。眼等五识可以缘无实体的幻象而生起，故知彼宗缘无一生心也。所以知道彼经量部的宗义，缘无一生心也。缘虑 没有实体的和合假法为所缘境，眼等心事也是可以升起的。所以有部的综艺跟经部的综艺刚好相反。经一大圣自有两说，前面是小圣二部所说，现在大圣也有两说。一龙猛宗一同经部，原无一德生心，故制度论云，五事皆不可狂，故知彼宗言等五事为缘实境。第六义是容许缘无，大圣的第一说是龙猛宗，就是大圣空宗。一同经部原无一德生心，大圣空宗的解说与金亮部的意思相同。原律无实体的法为所缘境，也可以升起心事，但是空宗与经部宗也有不同处。这不同处就是下面制度论讲的，故制度论云，五事皆不可狂。在大正藏的制度论没有查到这一句文，但是这一句文的意思是说，言等五事不缘假境，故知彼宗言等五事为缘实境，第六义是容许缘无。因此知道大圣空宗的宗义是言等五事只缘实有法为境界，而经部是言等五事缘取和合假法为境界，而意识可以缘即为实法为所缘境。这个是经部。而空宗允许第六意识是可以缘无实体的假法为境界。如果这样说与幻视欲合法的话，眼等五事是缘律草叶木等为境界，而在第六意识却可以缘取幻象幻麻等假象为境界而升起执着。二一弥勒宗无实相等，而有四相相分现前，用此引相色为所缘境。大圣的第二说是弥勒宗，就是大圣有宗，无实相等，而有四相相分现前，并没有相身马身等离心而实有的自体法，而是演示自变相似于相马等身的相分，并且演示的见分用此所变现的相马等身的影像色，也就是相分，作为所缘境。又此幻象欲自有二义，一大般若等幻等实欲，欲于空义；二一阿毗达摩经及摄大圣八欲显依他似有非实，此经一耳，用四义欲依他起。幻象欲在经论中有两种意义，一大般若等幻等实欲欲于空义。第一种意义是在大般若经中说幻等实欲， 这食欲就是一幻欲，二厌欲，三水中月欲，四虚空欲，五想欲，六全他薄尘欲，七梦欲，八隐欲，九镜中相欲，十化欲。幻相欲就是第一种幻欲，欲于空意。幻相欲的重点是在诸法空而无实意，意思就是说，虽然有种种幻象可见，但是这些幻象却是空无实有自体的。譬如幻师幻化出四象、四马等身的种种幻象，虽然有种种色可见，但是幻象、幻马等的字体都是空而无实的。一切诸法也是如此，只有幻象的显现，却空无实体。而众生由于无明所缚，执着为实有自性，所以修空观者就观察诸幻法相空无实体，因此呢，心无所着，所以大般若经说如幻欲。二，依阿毗达摩经及摄大圣，八欲显依他似有非实。第二种意义是在阿毗达摩大圣经中以及摄大圣论中说明依他八欲是哪八欲呢？就是一幻视欲，二阳焰欲，三所梦欲，四影像欲，五光影欲，六无想欲，七水月欲，八变化欲。这依他八欲虽说幻象不真实，但是这些幻象却显现似有可得，所以说依他起性是似有而非实，重点是在似有上。譬如幻师所变的幻象、幻马，虽然不是真实的象与马，但是似象似马的幻象能够成为我们认识的所缘镜像，依他起性也是如此。虽然并非实有自体，可是却显现似有可得，可以成为我们心事遍计所行的境界。所以同样的幻视欲，可以如同大圣空中强调的，在幻视的非实，也可以如同大圣有宗强调的，在幻视欲的似有上。此经一耳，用思意欲依他起。此解深密经在此处的幻视欲也是强调由依他起性的如幻，而强调似有意。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笔，你们都有个笔嘛，对不对？这个笔本身是什么？它是依他起法。那它是依他起法的话呢，那有中来看这支笔呢，它就是如幻有，它是似有的存在，它显现可得，所以我们能够看得见。空中看到的是什么？ 它不是自然而生的。所以呢，它是空无自性。可以了解吧？依他起法，从三自性来讲，三自性是有，对不对？所以它是依他而有，那就是依他就是什么？依因缘而有，所以就强调在它的什么？它是由因缘所生的法。那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它就是如幻有，对不对？那空中强调的是什么？是在无性这一方面，所以依他起自性的无性是什么？无自然生性，它不是自然而生的。所以它不是自然而生的，所以空中看到是自一面，所以它无自性。所以同样的一个事物，我们来看它的时候，可以从似有来看它，也可以从什么无自性来看它。所以只是同一件事情而已，那从两个方面来看它，同一件事情其实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它是依他起，所以它必然是什么无自然生性，它必然不是自然而生的，因为它是一个因缘而生的嘛。那它既然是无自然生性，它不是自然而生的，它必然是什么因缘而生嘛，必然是依他起。所以从依他起看到什么无自性，从无自性也可以回看到什么依他起，其实就是一件事情，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看它而已。所以空中有中在讲同一件事，它不是讲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讲同一件事情，只是一个在强调它似有，一个是强调它什么，它不实在，它不是有真实的自性。所以只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看它，但是看的是同一件事情，这样可以了解。但是这个只是属于依他起的道，并没有讲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有执着，是这个只是把这个事物的道理跟我们讲，但是还没有touch 到我们讲的执着的那一部分。那执着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遍计所执性。那遍计所执性就是在解释这个执着是怎么升起的。这个执着的东西是没有的。好，那在空中讲就是什么？如果你去看印劳的中观经论，他经常在讲一件事情叫自性执。在实有自性上面起了执着。是讲同一件事。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于中发起大相生想，或大相生差别之想，乃至发起种种财谷库藏等想，或比种类差别之想。丑二名假净非无，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淫二是迷惑之相，显示被幻象迷惑的相貌。请看讲义九的第14项。言于中发起大相生想等者，是迷惑相。于中发起大相生想等等，至或比种类差别之想，这一段经文是要表示愚痴的众生被四象四马等的幻象所迷惑，而发起了实有大相生的自性想，以及实有大相生的差别之想等等的妄想。于中有二，一大相生想者，迷相自性，总变相体，名为自相。 愚痴众生的这些妄想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大相生想者，迷相自信，在大相生的整体上发起了妄想，对大相的自体性生起了迷惑而生的妄想，总变相体名为自相。这一种在分辨大相生的总体上而安立假名，称名为相，这是属于自信的分别，这种妄想就称名为自相。二，于中大小或清白等名差别相。第二种类的妄想是在相的形体上做大小的差别相的分别，或者是在相体的颜色上做清白等差别相的分别，这一种妄想就称名为差别相。是故迷者起二种想，因此在四相幻象上有迷惑的愚痴众生，依名记忆就生起了自相与差别相这两种妄想。眼乃至等者，类似马等总别二想，准上应知。经文说乃至发起种种财谷库藏等想，或比种类差别之想，如同以上我们解释相生的解说，马生、车生、布生等等，也是有总体的自相与个别的差别相这两种妄想。也就以上面相生的解说为准，我们就可以推知其余的马生、车生的解释了。我看下面的经文：不如所见，不如所闻，坚固执着，随起言说，唯此第十，愚皆愚妄，未欲表之如是义故，亦于此中随起言说。鬼三悟者绝妄欲，分成五科，这是第四科，子四，因悟起说。已经觉悟的人，因为觉悟了实相而发起言说。不如所见，不如所闻，坚固执着，随起言说，唯此第十，愚皆愚妄。觉悟者，因为已经得到殊胜的无分别智，能够觉悟所见的四相、四马等等种种幻化事，并没有遍计所知性的真实自信，唯有幻象的显现，所以觉悟者不会如同我们前面愚者执实欲中的愚痴众生一样，在所见所闻的幻化事上升起坚固执着实有自体的妄想，然后呢又随顺他的妄想发起言说，说唯此第十，愚皆愚妄。觉悟者是不会这么说的，觉悟者不会说所见闻的幻事有真实自信，也不会认为说幻事不真实的众生的见解是愚痴的妄见。未欲表之如是义故，亦于此中随起言说。觉悟者为了表达已经悟知所见所闻的四相、四马等幻化事，并没有遍计所知性的真实自信，但是 四象、四马等的幻象是有的这样的义理，所以他也会随顺所悟的正见，发起言语为其他人说法。比于后时不须观察，鬼三悟者绝望欲，分成五科，这是第五科。子午劝不重观，比于后时不须观察，比觉悟者已经得到了殊胜的智慧，见解正确，符合实相，所以以后只要依照正见来修行，不需再做观察。如是若有众生是渔夫类，是异生类，未得诸圣出世间会，心二一真广说分成三科。第一科人一举喻重说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二科人二举法同喻，将譬喻与现前的法互相配合。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明迷者执实，将愚者执实欲与现行法相配合，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明能执人，合法会执着世间法为真实的是哪一种众生。如是就是如同愚者执实欲中的众生是愚痴顽钝恶慧种类，合法此处的众生是若有众生是愚夫类，会执着世间法有真实自信，也是没有出世间慧的愚痴众生，是异生类。异生就是凡夫的意思，凡夫造作各种不同的业，能够感得各种别异的果报而生，所以就名为异生。未得诸圣出世间慧，出世间慧的出是超越的意思，世间的智慧都是生死轮回的有漏法，出世间慧超越了世间烦恼的有漏生死法，是属于无漏的涅槃法。得到出世间慧即假名安立，称为圣者。未得出世间慧即假名安立，称为渔夫一生。无有出世间慧的愚痴凡夫，就是会执着世间为真实的人。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五项。言如是者，举法如喻，故言如是。经文说如是的意思，是要将前面的譬喻与现前的法来相配合，表示二者的道理是相同的。此能执人有其三名：一名众生，二名渔夫，三名异生。此处所说会执着世间法为真实的人，安立了三种假名，分别是一名为众生，二名为渔夫，三名为异生。言众生者略有二义，一者众多法身故名众生，故制度论第三十云：言众生者于五众，十二入，十八界，六众，十二缘等众多法身故名众生。 一般说"众生"一词啊，有两种意义。一者众多法身，故名众生。第一种意义是说，由于众多法合在一起而生，假名称为众生。所以在《大智度论》的第30卷中说，言众生者，于五众、12入、18界、6众、12缘众多法身，故名众生。五众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旧的翻译，由色、受、想、行、识众多法合在一起而生，所以就称为众生。12入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及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合为12入。由此12入众多之法合而生，所以称为众生。18界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境，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合为18界。由18界众多法合而生，所以名为众生。六众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将此六众众多法合一处，假名称为众生。六众在《大智度论》里头应作六种，那么原册书中呢，就以六众来解释六种。或者呢，六种六众可以说是地水火风空是六界的意思。这六界合法上，假名安立为众生。那12缘呢，就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12法合而生，故名众生。大圣同性经正气经，在大圣同性经中讨论到众生，也有相似于智度论的说法，可以作为说明众多法身故名众生的契经证明。梁社论第14大意一同。真谛法师的《摄大圣论释》第14卷中，是以地水火风空是六界合而生，假名为众生，这个意思也是相同的。二者受多生故，名为众生，故。般若灯论云：“为有情烁烁受生，故名众生。”第二种意义是说，在生死轮回中，感受众多的生命体，所以名为众生。因此，在《般若灯论释》的第10卷中说，有情在生死中一次又一次，众多次数受生。所以名为众生。又真谛般若书云：“以前生后，生生不绝，故名众生。”又真谛三藏在般若书中说：“以前生后，以前世所造作的业力，引申后世的生命体，是以前生后。”生生不绝，这样的话呢，一生又一生，生命相续而不会断绝，所以就称名为众生。若尔亦有前后灭意，因名众灭。答：非一力生成众生，灭非成故， 广说如比。有人提问说，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前后生命生生不绝名为众生，那同理前后生命也是灭灭不绝，也应该可以称名为众灭，那你为什么不说为众灭呢？回答说，不是只有一个生命体升起而能够称名为众生的，而是要有众多的生命体相续而生，合成众生。如果是众多的生命体灭了，灭了就没有生命体了，如何能够全表众生呢？意思就是说，安立众生的假名就是要全表众多生命体的存在，众灭是全表了众多的生命体灭了，不再存在，与要全表的意义不合，所以呢，不用众灭，而用众生。广泛的解说呢，就如同般若书中所说，言于夫者，余谓余痴，夫谓是夫，有余之夫，故名余夫。什么是余夫呢？余是余痴，没有智慧的意思。这里是指没有出世间的智慧，被无明所障，不能够了知诸法实相，就是余痴。夫是士夫，就是丈夫的意思。男子20岁以上为成年人，就称为丈夫。那这里用士夫呢，又代表了友情的意思。有余之夫，这些友情的心与无明相应，所以余痴就称名为余夫。若依广百论，余夫即是一生，故彼论云：诸一生者，说明余夫。又第一云：随所有见，皆无地识，智不清白，故名余夫。依照护法菩萨解释广百论中说，余夫就是指凡夫一生，所以在广百论释第6卷中有文说，诸一生者说明余夫。这个凡夫一生就是愚痴的友情，这些众生被烦恼随眠所驱使，喜欢生死之苦，对于解脱涅槃并没有希求与爱慕。又在第一卷中说，这些友情随所有见，随顺他们所有的见解，皆无地识，他们所有的见解都与真理不相符合，智不清白，远离烦恼的垢染是清白。凡夫的智慧是与烦恼的垢染相应的，所以说是智不清白，因此就名为愚痴的凡夫。言一生者，依大婆沙45云，问何名一生？答：一切圣者皆名同生，此亦于彼，故名一生。言一生者，现在解说一生。依《大毗婆沙论》第45卷说，问何名一生？提问说，凡夫有情，为何名为一生呢？答：一切圣者皆名同生。回答说，一切圣者都是从圣道而生，所以呢， 假名为童生。此意于彼，故名一生。此凡夫未得圣道，与彼圣者相异，所以就称名为一生。问：若尔圣者亦一生故，因名一生。于是有人又提问说：如果依照你上面所说，凡夫与圣者相异，所以凡夫称名为一生。同样的道理，圣者也与凡夫相异，那么圣者也应该称名为一生才对。答：一切圣者同会真理，同见同欲，故名同生。一生不耳，可厌见故，立一生名，不应为难。回答说：你应该注意，我的回答是有次第性的。我先安立了一切圣者同会真理，同见同欲，故名同生。就是说，一切圣者都已经证悟体会了真如离体，好，这个就是说根本无分别智，证悟真如了。同见同欲，圣者共同见世间生死苦而可厌弃，圣者共同心现欲求涅槃乐。那这个是属于后的无分别智的正知正见。所以假名安立圣者为同生，一生不耳，可厌见故，立一生名。一生不耳，凡夫未能够实证真如，喜要生死，不畏涅槃，与圣人相异，可厌见故。圣者是可心现的，而凡夫是可厌见的，利益生名。先安立了圣者名为同生，然后才说凡夫与圣者相异，才安立凡夫名为一生，不应为难。并不是只是说凡夫与圣者相异，我就安立凡夫为一生。所以我的回答是有次第的，先安立的圣者是同生，再说凡夫跟圣者相异，所以凡夫是一生。因此呢，你不应该作此问难。广说如彼，在第一卷中还有广泛的讨论一生，可以作为参考。此意说云：诸一生类，未得三圣，不漏圣道，或可未得初地以上诸圣道故，岂实有之？经文此处的意思是说，凡夫未证得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无漏圣道，或者是以菩萨圣来说，未能证得真如，未登圣地，还没有初地以上的圣道的功德，所以这些众生对于诸幻化世会升起实有自信的执着。看下面的经文：于一切法离言法性，不能了知，诡异明迷者执时，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子二，于境不了，合法愚者对境界的真相不能了知。前面的譬喻中说，愚痴的众生于草叶木瓦等诸幻化事不能了知其真相。合法此处于一切法离言法性不能了知，这些愚痴凡夫 因为没有出世间的智慧，没有根本无分别智与厚德无分别智，所以对于一切有为无为法的自相，远离遍计所知性的名言性的真相是不能够了知的。请看讲义九的第十六项。言一切法离言法性者，即是一切有为无为诸法自相，离名言故，或可有为无为无二真如名为离言，于此法性不能了知。经文中的一切法离言法性，是说即是一切有为无为诸法自相离名言故，佛菩萨为了表达他所证悟的境界给我们凡愚众生知道，所以在因缘和合所生法上假立有为法的名字，在非因缘和合所生法上假立无为法的名字来全表。因此因缘所生法的真实自体相，并不是由有为法名言所全表的意义相。同样的道理，非因缘所生法的真实自体相，也不是由无为法这个名字所全表的意象。由此故说，一切有为无为诸法自相离名言故，称为一切法离言法性。好，这样解说，则有为的一他起自性与无为的圆成实自性都是离言法性。或可有为无为无二真如名为离言，或是在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上遣除了遍计所知性的有为无为这两种妄相，所显现的真如就称名为离言法性。这个是强调根本智所缘真如的圣意地相，是离言法性，于此法性不能了知。愚痴的凡夫对此离言法性是不能够证知的。彼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决定实有，有为无为，这是迷者执实合法的第三颗子三证明起执。合法愚者对境界起执，在譬喻中，愚痴众生对诸幻化事实为真实，就合法此处愚痴凡夫执着遍计所知性的一切有为无为法有真实的自性。彼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闻已作如是念，彼愚痴凡夫因为不了知离言法性的道理，所以对这一切有为无为法自己见到后或听他人说后，心中便升起了这样的见解，此所得者决定实有，有为无为。我所见闻得知的一切法决定有遍计所知性的有为与无为的真实自性，这就如同譬喻中执着诸幻化事为真实是一样的道理。 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坚固执着，随其言说，唯此第十，于皆失望。这是迷者执实合法的第四颗子嗣，随执起说，就如同愚者执妄欲中的愚者，坚固执着妄见，并且随顺自己的妄执，为他人说。合法世间愚痴众生，如其所见所闻，对升起的妄见也是坚固执着，并且随顺自己的妄见升起言说，说遍计所知性的一切法，有真实的自信，这个才是真理。其余与此相违的见解，都是属于愚痴的妄见。比于后时应更观察，这个是迷者执实合法的第五颗子午劝彼重观。合法愚者执实欲中的劝彼重观，菩萨劝喻世间愚痴的众生，将来应该要再学习圣道，来仔细观察世间的一切法相，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若有众生非愚夫类，以见圣谛，以得诸圣出世间会，然而举法同欲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鬼二变悟者绝望。合法前面所说的悟者绝望欲又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子一名能悟人。合法能觉悟世间一切法非实的是哪一种众生？若有众生非愚夫类，这些众生是已经学习了佛法，有闻思修慧，并且善根具足的众生，所以说是非愚夫类。已见圣谛，已经证得真如第一义谛，远离了凡夫地，登入了圣位的圣者，已得诸圣出世间会，已经证得无漏的根本无分别智与后得无分别智。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七项。言若有众生非愚夫类者，简易地前愚夫一生。经文说若有众生非愚夫类，是简易地前愚夫一生，是简别能觉悟的众生，不是未登圣地的愚痴凡夫众生。已见圣地，已得诸圣出世间会者，正出觉体，已见圣意真如圣地，或可以见四谛真如。经文说已见圣谛，已得诸圣出世间会，是正出觉体，正确地说明觉悟的自体性。所觉悟的是圣谛，能觉悟的是诸圣出世间会。已见圣意真如圣谛，或可以见四谛真如。这个是解说已见圣谛。能觉悟者修习止观，已经证见殊胜的第一义谛，就是真如离体，这是圣智所见的谛理。如果依四圣谛而说，就是证见了苦集灭道四谛真如理。 所以也可以说以见圣意真如圣地，是真见到位。或者呢，在寒舍相见到的观非安立地的三品心，而以见四谛真如是相见到位的原安立地十六心。好，详细的解释呢，就要去参考《成唯识论》的第九卷。这边第九卷有讲一大堆这个道理。以得诸圣出世间会者，即是正体，后得无漏圣智。经文以得诸圣出世间会，即是指正体后得无漏圣智。正体智的体是体会、体证的意思，正体会真如的智慧，或者体是指真如离体，正契合真如离体的智慧，就是正体智，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后得智是在根本无分别智之后所得，能正知诸法如幻，能分别诸法差别相的智慧，又称无分别后得智，或者是后得无分别智。无漏是指此正体智与后得智都已经出离了世间的有漏烦恼的意思。圣智是指正得此二智，即转凡入圣，所以是圣者的智慧。一成为是，二复次，是出世间智为是正体，出曰一义，后名二义。依据成为是论，出世间智只是指正体智，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是出世间智。后得智呢，就不含摄在出世间智了。成唯识论呢，有二复次，就是有两段文来解释，唯有正体智是出世间智。第一段文呢，以一义来解说，第二段文以二义来做解说。故第九云，是出世间无分别智，断世间故名出世间。二取随眠是世间本，唯此能断，独得出名。在《成唯识论》第九卷中说，是出世间无分别智，就是指见到位所得的根本无分别智。这一句文原册书没有，我依据《成唯识论》的论文加上去，使它的文句更完整。断世间故名出世间，这是第一个复次，约一义解释，唯有正体智是出世间智。根本无分别智，因为证得真如实相，所以能够断除世间染污法。从能断世间染污诸法的意义上，安立名字为出世间智。二取随眠是世间本。先解释什么是二取随眠。成唯识论解说，此二取言，显二取取，只取能取所取性故。这二取的二是指能取的见分与所取的相分，取是只取或者是取着的意思，所以合起来呢，应该称为二取取。 只取能取所取性故，因为只取能取见分与所取相分为实有性，所以称名为二取取，简称为二取。如果直接解说二取的意思，那就是能取与所取，没有取着的意思。如果要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善心与无忌心以及圣人的厚德志也都有能取与所取，而这一些能取与所取是不应该断除的，需要断除的只有染污心只取能取与所取为实有性的二取。所以此处的二取就是指的是二取取。二取习气，名彼随眠，随主有情，眠福藏事，或随增过，故名随眠，即是所知烦恼障种。二取习气，名彼随眠，由二取取现行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称名为二取习气，又称名为二取随眠。随主有情，眠福藏事，随眠的随是随主有情的意思，随主就是清净而不舍离的意思。有情在六道中轮回，而二取的种子始终的藏在有情的阿赖耶识中，不会舍离，所以说这是随主意。眠是眠伏藏事的意思，藏事呢就是阿赖耶识，二取种子隐伏在阿赖耶识中，它的形象非常的细微，难以了知，就如同人在睡眠的时候，所以说明为眠。何名呢？就称为随眠，或随增过，故名随眠。眠也是增的意思。二取种子随主有情，会增加有情的过失，就如同一个人贪求睡眠，会越睡越多，越多睡呢，又更想多睡，这样就会使睡眠增长，这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称名为随眠，即是所知烦恼障种。二取随眠有直取的意思，所以就是指烦恼障与所知障的种子。二取随眠是世间本，有了二取随眠，有情的心有取着，便堕于世间，所以说它是世间的根本。唯此能断，独得出名，唯有根本无分别智，能断二取随眠，出离世间染污，所以正体智独得出世间智的名。或出世间一二义力，为体无漏即正真如，此智具思二种义故，独名出世间。或出世间一二义力，这是第二个副次，曰二义安立正体智是出世间智，为体无漏即正真如。二义呢是一体无漏义，二正真如义。体无漏义是说根本无分别智，它的字体 是远离有漏烦恼的。所以这一义呢，就简别了有漏法。正真如意是说根本无分别智，清正真如离体。那这一义呢，就简别了厚德智。此智具思二种义故，独得出世间。此正体智具足了自体无漏与清正真如二义，所以独自得名为出世间智。愚者不然，其余如加行位的能引无漏智与后得无分别智，都不具足此二义，所以呢不名为出世间智。即实地中无分别智，此出世间智就是菩萨实地位中的根本无分别智。于一切法离言法性如实了知，这是合法悟者绝望欲的第二颗子二明觉境，说明悟者所觉悟的境界。前面悟者绝望欲说有智慧的众生对于草叶木瓦等等所幻化事能如实了知，就合法此处的于一切法离言法性如实了知，这些已经得到出世间智慧的觉悟者，他们的根本无分别智于真如圆成实性的离言法性能如实了知，或者也含摄了后的无分别智于依他起性的离言法性也能如实了知。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在讲义九的第五页，第十五项，合法能知人。最下面这边倒数第三行，刚才法师好像漏掉一句，就是不因为难，后面这边大德说曰：易于正法及彼难也而受身故。这怎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就把这个划掉吧，我不把它划掉。 是 因为它后面有很多对于一生的不同的解释，但是跟这边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后面说广说如比， 所以化道名为一生这个，然后翻过来第十六项，合法于尽不了。后面这个或可有为无为无二真如名为离言，这边可不可以再提一下？因为刚才没有听很清楚。感谢法师阿弥陀。 OK， 这个就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真谛三藏的三义，还有玄奘法师的。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那边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在依他起性跟圆成实性上面遣足遍计所知性的有为无为这两种妄相，这个时候就显现的真如相就称名为离言法性。那这里就是强调的根本是圆真如的圣义地相，是离言法性。那对于这种离言法性不能了知，那就是愚痴的凡夫对此离言法性是不能正知的。比如说离言法性它本身有两种，一种是圆成实性，一种是什么？ 依他起性。那前面我们讲了原存实性跟依他起性这两种，那么现在他这边是强调是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属于根本自原真如的圣依地相的离缘法性，就是属于原真实性的离缘法性。那这种就是在依他起法上面，你遣除了遍计所知性的有为法相，这时候显现的真如相，或者是在原成实性上面遣除了遍计所知性的有无为相，这时候所显现的真如相，那这个是离缘法性。那这两项都在讲的是属于什么？原成实性显现的真如相，是这个意思。 嗯，法师阿弥陀佛。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在第十五节里面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一切圣者皆名同生。那这里的一切圣者，我很讶异，并没有包括三贤位，也就是有的人是说是内凡位，但外凡我们就不论。有些内凡的话，基本上他也是在三贤位里面，他在大智度论里面来讲，有甚至称他为明智圣人。那这里完全是把他摒除在外， 是因为他是明智的圣人， 对， 所以他不是真实的圣人， 真实的圣人， 所以今天把他摒除在外。 OK， 蛮严格的。然后第六页，第十七段的倒数第二行，十地中无分别智。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这十地里面，我说的根本无分别智，在初地有吗？ 有， 有了， 就是在见到位的时候证得了根本无分别智，这样。 所以初地菩萨是有的。 对，他是先证入了根本无分别智，然后出来了以后就是后得无分别智，所以他们就有了根本无分别智，但是。对于根本智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一地都它增上。那真正说来讲，我们刚刚在讲课有讲到，就是这边讲，就是说能够断除烦恼是属于根本智，那意思是后得智就不能断除烦恼，也就是说你要见到真如实相才能断烦恼。照刚刚这边讲的话，照成为智论这一段来讲， 后的智是在第八地 吗？不是，从根本智出来了以后就得到了后的智，就是本来是凡夫嘛，然后到加行位暖灵人士，对不对？这个时候是凡夫的最后一刹那嘛，那下一刹那的时候就证入根本智，那这个时候呢就证得证入实相。那这个时候是属于什么？它有三心，但是我们这三心我们称为一心，叫一心见道，是见道位。我们刚刚那边有讲到，我那边讲的是笑一下，这边就是观非安离地，因为真如它没有名字的，有关于非安离地。那下一刹那的时候呢，这三心过了以后呢，就进入相见道。那这相见道呢，就是你的事开始变现。刚刚根本无分别智原念真如的时候，那有三刹那心的相貌。 那这三刹那心是不是就是法师刚刚讲的成实论里面的十六心？ 还不是，十六心是后面的相见道。十六心就有什么苦集灭道四地的就十六心了，每一地有四心。那这个是属于前面的。所以现在是一心见道，但是这一所谓一心见道是说它是一心直接这样过来，其实里头包含三心。哎，我会把它名字抄下来。第一个叫做什么？内潜有情假缘智。第二心叫做内潜诸法假缘智。第三心叫做片潜一切有情诸法假缘智。内潜诸法假缘智是属于深空观。内潜诸法假缘智呢，是属于法空观。第 第三心骗且一切有情诸法假缘之事，身空跟法空合观，所以他断三种烦恼。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真正来讲是非安立地，是在那一心见到的，就是直接言真如的那一个时候，那是非安立地。然后出来的时候呢，这三心他把它再演化一遍。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他也属于真见道，有的人说他属于相见道。所以这个三心是比较有争论性的，到底属于真见道还是属于相见道。那后面这三心过了以后，后面就是四谛的十六心，这个是绝对是属于相见道。所以第一个一心的原非安立地的一心，那个是属于真见道，是没有争议的。OK， 后面这十六心，四谛十六心是属于相见道，也是没有争议的。只是这个三心由这个心变现出来，前面的这三心是属于真见道还是相见道，它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这个出来了就是出地了。OK， 真见道、相见道出来了以后就是出地了。 可以说是出果了吗？ 啊，那是超越出果， 超越出 果，因为是属于菩萨的出地了。那出地的时候，他还要时时的进入圆念真如来破烦恼。所以他讲，刚刚讲到二取随眠那边讲说，他能够断什么所知障跟烦恼障的种子。 师父阿弥陀佛。我们师父，我们这一段是解释前面讲说，这是所谓的有为是怎么样的个有为，非有为非无为，什么样的是什么样所谓的无为是非无为非有为。那接下来再深入的讲，说到说他是如善幻师或比弟子等等等等，那这个算是一个比喻吗？是说我用这个比喻来去让你了知，世尊所言的这个有为，世尊所言的无为是何整的相貌？那这个相貌呢，事实上是属于这个立焉法性的。他这个幻化是一个比喻，还是说他在解释？ 就是这比喻，他用比喻来解释，因为前面把道理解释过了。然后说，孩子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么现在先讲一个比喻，就是幻师来变化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世间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么再来说，觉悟的人跟没有觉悟的人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的？这样子讲。来合法这个比喻，幻师幻师喻。 那师父想请问一下，这个幻师幻事哈，是指说像比如说像禅定当中所显现的那种神通的境界，是指这个吗？ 不是， 不是。 这边就讲说世间的魔术师，印度他们都有魔术师来变幻，他去集结草叶树木，他做一下。啊，你好像看到有四象四马的影像显现了，就变魔术给你看。对，那有的小孩子就会说，哇，这真的是有的，真的是有马跟象。那大人呢，他看到这都假的吗？就是假象而已。对，那这个譬喻是大家都可以了知的。那知道这个譬喻后，再讲说世间的人里头的圣人是怎么看世间的这些事情的，跟世间的愚痴的众生是怎么看这些事情的。那愚痴的众生就好像世间的小孩子看魔术师变魔术一样，他认为这是真实的。可是呢，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不是真实的。那就是把这两个譬喻讲清楚。 所以主要就是讲两个，一个就是依他起的这个名言是离缘法性， 他主要是要强调圆成实性的离缘法性， 但是因为依他起，它也是离缘法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两个。但是这边是讲圣意地相品，是在强调于根本是圆真如的离缘法性。所以前面讲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就是刚刚他问的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依他起法上面，他非有为非无为，他没有遍计所知性的有为，也没有遍计所知性的无为。对，然后无为非无为非有为，无为法上面也没有我们遍计所知性的无为法跟遍计所知性的有为法。我们前面讲过三相，还有一个非有为非无为相。那把这些相都遣掉以后，你就见到了什么真正的真如相。那这个是圣意地相。那从真如相再出来的时候，刚刚也讲到，就到了后得智，原念什么依他起相，直到依他起如幻如化。那这个也是离缘自性，但是强调只是在前面的第一个，因为有了第一个才有第二个，有了根本智以后才会生出后得智来。这样子讲，所以强调的是在第一个，但是你要说离缘自性，这两个都是这样讲。我今天讲的这边，我倒想起来了，我以前讲真实义品的时候，有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凡夫能不能圆到依他起？就是凡夫能不能圆依他起？当时我讲是说，凡夫不能圆依他起，但是这个讲法有一个什么？是语病，有语病的。凡夫是有缘虑到依他起相，但是他不能知道这是依他起相，不是说他不能圆到依他起，他不能了知他是依他起。但是它确实是有缘到依他起相，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看到它了，是不是你缘到它了？但是呢，你认为它有真实的自体性，那这就是凡夫。那圣者看到它就知道它是假的，它没有自体性嘛，那这就是圣人。但是我们都缘虑到了这个相，所以在成为世论说，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说你要有了根本智以后，才会有后得智。来了知诸法的无幻如化，是这个意思。那我在那边讲的时候是有语病，没有讲清楚，所以我可能要把那一段文要改一下，然后我会传给你。所以我们是可以圆到幻象的，所以这边也有讲嘛，的确你有看到幻象吗？不是没看到幻象，只是你看到幻象，你认为它是真实的而已。所以我们有缘到依他起相，但是我们认为看不到他是依他起相，我们认为他有真实自性，我们不知道他只是我们的心所显现的。我今天最近看一个影片，它叫做现在有种技术叫 3D 打印，你知道 3D 打印，然后还有一种技术叫纳米科技。纳米科技，那纳米就是很小的粒子。OK， 那 3D 打印它的方法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譬如说一个材料，然后你把它多余的部分去掉，然后最后你得到成品。3D 打印它是从一点一点的给你累积起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所以它不会有废料。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产生一种想法？它是由纳米这么细微的粒子一个一个把它累积起来，最后出现一个成品。会不会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切有物或者金富士的那个想法，一个东西是由极小的粒子组合而成的？你会应该会有这个想法吧，因为你会亲自见到吧，它本来就是这样，它那个 programs 输到电脑里头，它就那个 3D 打印机就开始打印，反正那边是没东西，它材料喷上去慢慢就喷出那个东西来，那个东西就出现了。那都是有极小的粒子出现，然后把它聚合起来的，你会不会产生那个想法？那这个时候我们讲说一切法都是心所变现的时候，你还能够坚持住吗？你还能坚持住吗？ 可是它那个极小粒子也不是，就是它那个 极小粒子也不是所谓的就是跟四大是同义嘛。 是。是 哦、那连四大它本身也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 那是我们讲。 不是那不是那我们就是如果不是我们讲那就要举证嘛。啊、比如说啊那最小的水的单位是什么那是世尊所讲的是指的那个就是水大吗那自来水是不是水大 那他也讲到一个地水火风粒子我是看不到的极微嘛对不对但是变成阿诺色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对不对那那个东西纳米是不是阿诺色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去意会它 这还是比量的存在 就这个时候你还能坚持一切法唯识吗你要了解一点 讲一切法唯识不是说没有色法的存在是有色法的存在的只是说色法是由什么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出来的那这些种子本来是蕴藏在阿赖耶识中的阿赖耶识是心法所以我们能够了尽的心跟被所了的相分的色都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所以说它是一切法唯识一切法不离识这样讲不是说没有色法要注意这一点色法是有的它是相分所以从这一个观点讲一切法唯识所以一切法还是唯识可是这个重点要抓住唯识的重点要抓住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河南身中阿弥陀佛。